是吧？那就可能保持一个低强度一些的运动，是吧？到老年，那就是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不同年龄选择的运动不一样，不同的体质的人选择的运动不一样。你看看，我们的是吧？体育强国，他关注这个深度融合的时候，他会关注很多细节。第二个呢，叫适量运动。这五式的第二呢，叫适量运动。这个大家知道，经常听到，是吧？锻炼不能够锻炼的太累了，也不能锻炼的一点疲劳的感觉都没有，啊，叫适量运动。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主题，不是讲这个，给大家提一提，是吧？第三个适呢，叫适可而止，差不多了就停了，是吧？每天能坚持在就差不多就停。有些人呢玩命，就是暴走，是吧？一天走多少多少，不停的这个爬山，是吧？好多人由此而受到了伤害，啊，受到了伤害。所以我们这个五式的第三式呢，一定要学会适可而止，是吧？这个第四个呢叫适当重复，是吧？老年人可以隔一天锻炼一次，年轻人体力好可以天天锻炼，是吧？所以这个叫适当的重复，是吧？适当的重复，你不能练一次就再也不练了，那你那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又会消失。但是天天练呢，你那疲劳又恢复不过来，所以叫适当重复，是吧？最后一个适呢，叫适时评价。练一段时间，是吧？就请人给评价评价，你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是保持住了，是吧？你的锻炼科学还是不科学，是吧？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多人呢，就闷着头练，然后呢，这个也不问，是吧？伤了也好，进步了也好，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进步，为什么就受了伤了，是吧？所以在这儿呢，深度融合当中呢，我就顺便跟大家讲一讲锻炼中的五式问题。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赵丽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奥林匹克。 那我们体育强国讲到群体的这个问题呢，他提了一个目标，到了203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啊，达到45%以上。这个概念大约是什么呢？就是每周能够锻炼3次，每次锻炼大约30分钟，它中等强度。我在上课的时候呢，跟大家说过，是吧？跟大家说过这个事情。你看，还有一个指标，叫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啊，2.5平方米，北京，是吧？现在呢，离这个目标呢，就在这个上下吧，是吧？在这个上下，是吧？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达到92%，我们的学校的学生还能够达到这个，基本上达到这个。在这里呢，体育强国建设提的这个目标当中啊，对青少年特别强调了一句，叫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更加健全。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吧？少年强则中国强，要让我们青少年的身体的这种素养啊，要显著的提升，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因为我们国家青少年呢，这些年呢，体质测验的这个工作呀，不是很理想，是吧？不是很理想，所以在这儿呢，体育强国的这个建设当中啊，特别把重点啊提到青少年。在这里呢，我想说，我身边有很多的青年朋友，由于工作生活的情况呢，对健康 和健身运动啊，都比较忽视。我经常跟他们讲，啊，你们要从年轻的开始就应该积累，是吧？体质的资本和健康的资本。你们老觉得年轻，没有问题，他不像我这样的人了，我这人都六七十岁的人了，是吧？这个资本已经不雄厚了，是吧？年轻人觉得挺雄厚，我就跟他们讲，年轻啊，可不是资本，健康才是。年轻也不是值得炫耀的谈资，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才是，是吧？在病痛和死亡面前啊，年轻同样不堪一击，啊，同样不堪一击。我劝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呢？应该注重健康，注重锻炼，啊，从我这个年龄的体验，叫生者胜者胜者，是吧？我这么大岁数，我说的这是什么呢？生者就是你还是，是吧？生存的状态呢，生来生去，是吧？你这都是在这人间，是吧？剩下的那个，生着生着，你这剩下了，有些人就走着，人就走了，是不是？你就不是这胜者，那就不行啊！你最后剩下的人，那叫胜者，就是胜利的胜，是吧？所以年轻人呢，从现在就开始关注运动，关注健康，不要一出校门没人强迫你锻炼了，没人强迫你啊进行各种各样活动了，你就把这个给丢掉，啊，这样不好，啊，在谈体育强国的时候呢，是吧？我们把这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是吧？顺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北京市体育强国建设，也提到是吧？刚设体育强国建设的这个纲要呢，也提过这个实施方案。跟国家的方案比较啊，北京市比我们国家提的这个指标要高一些。你比如说，国家要求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45%，北京是55%。那个人均场地面积呢，国家是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5，北京市是2.8。在研究的时候呢，我们一讲核心区可能会比这低，因为核心区呢，扩大面积的这个余地啊比较小，是吧？达标的人数，国家定的是92%，北京市是95%，啊，所以我们借着冬奥会的契机啊，借着体育强国建设的契机啊，是吧？北京市是吧，应该把这个是吧，体育服务体系，把体育锻炼呢，应该是吧，更高的给它提升起来。这个有意思的是呢，在2015年，是吧？这个7月31号，我前头说过这个时间，是中国获得第24届冬奥会举办权，就是这一天，是吧？这个巴赫呀，做了一个讲话，大家可以听一听。他第一个就祝贺北京市获得这举办权，第二个呢，是吧？中国申办的非常出色。第三个呢，是吧？中国政府对这个奥林匹克事业是宝贵的支持，是吧？这些我们都可能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是吧？但是还有一句话，接下来，国际奥委会支持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这是你没有想象到的事情，是吧？他可真不是仅仅关注金牌，仅仅关注场地，是吧？像是吧巴赫这样的人物，他是体育家，啊，他是体育家，体育家关注的事情真不就是一块金牌的事情，是吧？他关注的是世界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个体育事业可不是就是那种竞技运动，是吧？谁弄金牌的事情，全民健身的事情，是吧？人都刻在他的骨子里。我后头还要讲，是吧？奥林匹克的精神体系里专门就定义这个事情。那么呢，我们国家呢，在体育强国里头呢，首先说的就是关注全民健身的事情。那么还关注什么呢？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也都关注过，就是竞技体育，是吧？要更快更高更强， 啊，这是奥林匹克的格言，后面我们可能会说一说，啊，竞技体育是什么呀？竞技体育就是高端的赛事和它的训练管理，啊，这一套东西我们都管它叫竞技体育。它跟我们这个大众这个锻炼不一样啊，大众的锻炼呢，目标是增强体质和健康，那么它这个呢，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我们国家在体育强国建设当中，在这个方面要让它更快、更高、更强，是吧？其中就提到夏季项目要与冬季项目要均衡发展，什么意思？我们国家夏季的项目还不错，冬季项目是差点。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能够均衡发展，我们现在是阴盛阳衰，有这种现象啊，也不完全是啊，我们经常口头上讲是吧，叫阴盛阳衰，男子项目要加油啊，我们的职业体育和专业体育要均衡，是吧？三大球与基础大项要均衡发展，是吧？要均衡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大幅度提高，是吧？我们要在体育这个领域里，在国际上要有更大的话语权，啊，这是你看体育强国讲了什么呢？群众体育要做好，竞技体育要做好，是吧？还提到什么呢？就是体育文化的感召力。你看看，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奥林匹克文化，你看就说到这儿了，是吧？它要体育文化的感召力，是吧？我们一说，人家就都是吧相信我们，是吧？向我们靠拢，影响力、凝聚力要不断的提高，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发扬，体育对外和对港澳台交往更加活跃、更加全面、更加协调，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一国两制事业的重要方面。你看，我们前头讲了，是吧？体育啊，这个体育事业啊，是中国梦是吧实现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你看这里就提到了文化感召力。文化感召力这里头啊，特别提到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这说什么事儿？在我们国家，多是以武术为主要的承载形式，表现中华体育的精神，是吧？在这里，我想跟大家稍微的细说两句。我们关注它的时候，是吧？不仅要关注术，更多的要关注道。术是指技术的术，道是指道德的道，是吧？我们关注武术，好多人就说：“哦嚯，好家伙，这拳打得好，这刀是吧？这练得好，是吧？”关注这个。那它后头还有道呢，这个道是什么呢？这道讲的其实就是练武术，练这些的原理和精神。关于原理方面，你比如说这个叫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斤，十巧不如一块，这都是它的道，是它的原理。大家说中国这武术这个传承下来，这不都讲过这是规律性的东西啊，有劲儿就管用啊，是吧？你巧就管用啊，太极拳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一两破千斤呢，是不是？这个十巧不如一块啊。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赵丽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奥林匹克。咱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听赵老师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赵丽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奥林匹克。 我们刚才讲的是到2035年，体育强国建设呢，它这个计划定到2050年，和我们国家这百年的奋斗目标啊是很接近的，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人民的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的综合实力，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文化，其实这里我还有一些省略的体育产业等等等等，这些实力啊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啊，标志性事业。我顺便说一下，2050年北京市要干什么呢？北京市的目标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市，人民的体育科学素养和体质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国际体育城市啊，体育成为大国首都的重要标志。好，体育强国呀，就提了这些目标。当然在跟我们冬奥会有关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做一些更大的工作，比如说持续加大冰雪项目的选材力度，恶补冰雪项目的短板，这是我们在体育强国的这个计划当中啊特别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争取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实现全项目参赛。全项目参赛什么意思呀？请注意啊，我们是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我们国家为此啊发动了很多的人，也有很大的投入啊，在我们国家，在欧洲发达国家派出去训练我们的人，要取得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史上最好的成绩啊，在中国的这个举办的这个冬奥会上、冬残奥会上，我们一定要努力把这个要做得精彩。我给统计了一下，近6届冬奥会中国奖牌分布到底怎么样，我在这儿给大家看看，给看一看。你比如从长野日本啊，美国都灵意大利，温哥华加拿大，索契俄罗斯，平昌是韩国啊。我们就在这几个项目上，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单板、冰壶，这6个项目上拿过牌子，拿的最多的10金，什么呀？短道速滑，温哥华这一次比赛是我们拿金牌最多的一次啊，是5金。我们一共得过多少块金牌呢？56块啊，56块。这个呢，这是我们现在的成绩的情况。我们特别期盼在第24届冬奥会上，我们是吧，在这个我们项目参赛表上能够把所有的项目全都排列进去，我们的金牌是吧能够要大大的增加。那么呢，我们下面呢给大家讲我们今天非常关注的叫奥林匹克文化的问题。奥林匹克文化呢， 主要是说的奥林匹克的精神体系，啊，奥林匹克的精神体系。大家一说文化，什么都是文化。吃的文化，喝的文化，体育的文化，是吧？艺术的文化，等等等等。这个文化这词儿啊，很难有共识，但是大体上可以这样去讲：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哇，太大了，是吧？那后面有一些描述挺好，就是对客观世界感知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是吧？是能够被传承和传播的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要我说呢，再说的简单点，就那些值得学习的正能量的东西。关于主义，是吧？奥林匹克在这个精神，这个体系里，会提到主义的问题啊、宗旨的问题啊、精神的问题啊、格言的问题，是吧？正因为有这些，奥林匹克运动在体育中处于是吧最高层的位置，啊，处于最高层的位置。我们看看它的精神体系，是吧？你比如说，更快、更高、更强，在体育这里头啊，挺有意思，是吧？我们要求是这样的，是吧？中国有句俗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体育，你非得拼出第一不可，那文就很难说了。说你画画画得好，他画得不好；你的小说写得好，他的就不如你，没办法，人的品味不一样。但是，武要在一块儿，非得分出个高低贵贱不可，是吧？所以他讲究的叫更快、更高、更强。格言就是含有教育意义的、可为准则的字句，它的内容上啊是人生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在语言表达上是非常的简洁而精炼，是吧？那么我们说奥林匹克的这个格言呢，是吧？既关注体育的这种竞赛的形式，它也外溢成了普世的价值。什么叫外溢啊？是吧？我们孩子学习，是吧？我们做工作，那它就具有了外溢成了普世的价值，是吧？你看奥林匹克的这些精神的这种产品，是吧？多好啊！我们还要关注它的过程，啊。请大家注意，要关注它的过程，是吧？我们要时时努力，才能最后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平时都应该争取更快、更高、更强。讲一点我的一些经历吧，是吧？我过去也是当过运动员的，我是参加过我们国家第三届全运会的老运动员，知道我们的运动员都是要写训练日记的，是吧？写训练日记的，训练日记记什么呢？我今天练了什么了？我练得怎么样？是吧？离我的目标还有多远？是吧？这个优秀的运动员的目标是怎么定的呢？他是以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的目标为标准，是吧？倒叙回来，什么叫倒叙回来呢？是吧？如果这个人25岁拿了世界冠军了，那么他的各项指标，比如他的力量啊、耐力啊、速度啊，都是什么样啊，是吧？那他24岁、23岁、22岁、20岁、19岁，都是什么样啊，是吧？如果你在19岁、20岁都能够达到这个运动员那个阶段的这种，是吧？过程的这种这个指标，那你就有可能在25岁拿到世界冠军。那怎么样呢？我们很多的我们国家的优秀运动员是都有这种叫过程的目标，这过程也需要更快、更高、更强。所以呢，外溢成了普世价值，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努力的去工作，非常努力的去生活，是吧？这奥林匹克的这种文化呀，独一无二。我们还看到了奥林匹克呢还有一个精神，是吧？这是我们也经常在讲的。这精神呢， 主要讲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什么是相互理解？是吧？就是指了解、知道的很清楚，是吧？了解、知道的很清楚。哎，这个冬奥会马上就要在我们这儿举行了。北京市我们国家也有 CBA 等等等等，大家经常会看到运动员展示的怎么样，裁判员怎么样，观众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倾向，是吧？这个甚至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可能会使对我们的比赛、对运动员、裁判员的理解产生偏差和错位，人们被感情带偏，忘却了比赛，在那儿又争又吵，甚至大打出手。这是什么呢？就不能够互相的理解。可见，是吧？不理解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来举办呢，我们一定要，是吧，懂得相互理解，相互理解。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赵立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奥林匹克。 第二个精神呢，叫友谊。友谊是双方共同努力凝结的良好情感，这需要大家一起维护。它最重要的标志呢，就是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尊重。观众看比赛呀，是吧？这应该什么呢？体现呢友谊，给双方鼓掌，不分种族与国家。志愿者，是吧，也应该为双方的运动员鼓掌，这是重要的标志。这个呢，我们对国际比赛，特别是国际性的这种冬奥会、冬残奥会，我们一定要，是吧，把友谊突出，要懂得这个文化和它的价值。因为你要在现场，你是代表国家，是吧？你是代表国家的。还有一个就是团结，团结是由多种情感聚集在一起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团结就是相互配合，而且是无条件的配合。你比如体育当中的接力比赛，就是团结，是吧？这几个人，是吧，必须齐心协力，是吧？齐心协力，是吧？团体性的比赛特别得讲团结，足球、篮球，是吧？讲究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很清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公平。体育比赛必须公平。公平呢，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名词。在法律上，公平啊，就是指，是吧，指它是我们的人类的基本的价值之一。公是指公共，平是指平等，大家都公平的存在，是吧？在我们的看比赛当中，有时候很少人认为，哎呀，特公平，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是吧？我们在这里讲一讲，是吧？有时候呢，是我们对规则的不理解；有的时候，是我们对裁判法的不理解。所以我们在即将要举办冬奥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学一些规则，我们还要学一些裁判法，是吧？最典型，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是吧？冬奥会在某场比赛当中人家把我们国家的速滑队员给判下去了，说你犯规了，我们的这个观众啊。就是在国内观众就为这个事儿愤愤不平，这个记者就采访这个大洋洋，大洋洋给解读的时候啊，解读的真好，他不亏为是我们国家在国际奥委会的重要的代表。他说 你看看这个赛场，啊，这个赛场，这个赛场呢，这么多裁判，一个国家一个，一个国家一个，这是什么呢？应该是他的裁判法规定的，啊，是裁判法规定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如果有偏心，不会这么多人同时都偏心。再换句话说，是吧？裁判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公平的，这就是什么呢？团结是吧？和公平的问题。我们下面呢就说这个奥林匹克的是吧？奥林匹克主义的问题是吧？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主义是奥林匹克精神当中的最核心的东西。我今天要特别讲，奥林匹克主义是指什么呢？我们先了解什么叫主义，是代表一个理念或者有完整体系的思想，所以叫主义。我说的这个是在奥林匹克宪章上的东西，是吧？在奥林匹克宪章上的东西，你比如，是吧？他讲这个主义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奥林匹克主义啊是要求人要增强体质。你看，他没让你争金牌，他是要增强体质，这和我们国家的体育强国建设啊，哎，这是一回事儿。第二个，他强调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品质。你看，体育要争更快、更高、更强，那不是就得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吗？啊，但是他这里所讲的意志品质啊，不是我们普通人所理解的咬牙跺脚，而是那种理智的意志品质，是吧？就是什么呢？人能够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根据目的调节支配自己的行动，克服困难，啊，用我们对他的理解，意志品质好啊，是三部曲。第一步，得知道你这事儿做的对不对；第二，要知道你做这事儿行不行；第三，才是什么呢？是吧？自觉地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困难，是吧？去实现你预定的目标。所以他这个意志品质啊，是很理性的，是吧？很理性的。说起这个事儿来啊，我们又翻过100多年前，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白旦写过一篇非常美的，是吧？散文小诗叫《体育颂》。他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他说：“啊，体育，你就是勇气，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于搏击，若不为此，敏捷强健有何用？肌肉发达有何益？我们说的勇气，不是冒险家压上全部赌注似的蛮干，而是经过慎重的深思熟虑。”哦，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白旦说的，100多年前啊，现在想起来，现在读起来，还是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理性，是吧？那奥林匹克主义还强调什么呢？精神，啊，强调精神，它有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啊，让人，啊，在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上要全面发展。他说这是一种，是吧，非常良好的生活哲学。你看，我们国家讲教育，德智体，是吧？他这儿呢讲人的全面发展，这里面不能说完全重合，这里有很多是重合的，非常好，是吧？非常好。那么呢，奥林匹克主义还强调什么呢？就谋求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那优秀的运动员干什么呢？不是拿个金牌就完了，你要体现出你有非常高尚的品德，你有非常高的运动技艺，是能够给人做榜样的，用尊重基本功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你看，这就是我们奥林匹克主义他强调的事情，多美好啊，是吧？多美好啊！我们学习奥林匹克主义提到的这些良好榜样作用， 是吧？我们要好好学习那些，是吧？功德好、运动技艺好的，作为我们的榜样，是吧？我们现在的运动员要好好的、好好的维护自己的这个，是吧？优秀的这种品德，是吧？不要，是吧？不要把自己的名声给做坏，是吧？不要把自己的名声做坏。好，我们把主义说完了，是吧？大家注意看看，我们讲了宗精神，讲了格言，讲了主义，还有一些叫宗旨，是吧？奥林匹克的宗旨，这是最重要的几个。它的宗旨是什么呀？是吧？就奥林匹克要使运动啊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你看，他不仅关注的是体育问题，他要关注社会的发展，和平的社会。在这个这个奥林匹克的发展史上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理念，你看，叫神圣休战。什么叫神圣休战呢？哎，我们搞运动会，搞奥运会，这从古代上就是这样，古代奥运会就是这样，只要我们开会，你们平时这两国家打得头破血流，到这时候都停，咱们先好好的赛，赛完以后那再另说。他关注和平，也正因为这样，在平昌冬奥会，也就18年的时候，是吧？朝鲜跟韩国实现了一个和平的会面，这是借办奥运会的时机加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是吧？借着这个神圣休战的这个理念办了一次和平的会议。奥林匹克的这种精神体系里啊，他希望把这些东西啊都作为一个教育的过程，是吧？教育运动员，教育青少年，教育我们的广大的喜欢体育的这个人民大众，是吧？他特别讲究这个东西，是吧？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呢，巴赫专门讲过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念念。就只有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孩子才能感受到运动的教育价值和健康价值。我们希望通过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运动设施和机会来激励他们。奥林匹克教育就是促进认知发展的教育工具，指导社会行为，团结社区。换句话说，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工具，是吧？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体育是教育独生子女形成完美性格的良方。为什么说这个呢？ 我们也给大家先留个悬念，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听首都体育学院的赵丽老师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谈一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奥林匹克。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